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在安徽、浙江、江西、四川等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野猪的身影。他们不仅成群结队下山觅食，在一些田间地头甚至闹市区还出现了野猪毁物伤人事件。今年以来，国家林草局已经在江西等14个省份开展野猪致害综合试点防控工作，要求各地有组织开展猎捕调控活动。短短20多年，原本销声匿迹的野猪为什么在多地泛滥成灾？保护生态环境与保护农民财产能否取得平衡？北京有没有野猪出没的踪迹？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需要注意什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来关注全国多地野猪泛滥成灾，人与野猪应该如何和谐相处。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李站长您好。 哎，您好老师。哎， 另一位是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清华附中生物教师高奇。高老师您好。 哎，您好。 嗯，我们看到近期啊，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野猪扰民，甚至对生命财产造成一定这个危害的事件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会有野猪出没？这个和季节有关吗？还是和其他的一些原因有关系呢？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是从一个时间点来出发了。 嗯， 就是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新闻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了解，就是可能两方面的推测都有。一方面认为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越来越好，野猪的数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多，本身猪就属于繁殖比较快啊，每胎繁殖数量比较多这样的一种特性的一种生物。那对于它来说，天敌减少了，自然环境恢复的好，那野猪的数量就会逐年递增。那当然它也会展现出来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其实野猪在自然界里属于就是比较下层的一种生物，像熊啊、老虎啊，其实是很多都是以野猪为食的。但其实野猪数量的激增也在向我们警示着，其实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导致了它的天敌的数量的一个骤减。所以可能我们今年感受到的野猪数量激增会是一个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现象吧。 嗯，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在安徽、湖北、浙江、四川这些地方都出现了这个野猪闯进农田的这样一些报道啊，那野猪在我国的分布范围会有多广呢？ 基本上啊，全国绝大部分地方的山里都有野猪。 嗯， 只不过可能以前数量比较少，所以他们的食物相对充足，那他们不会来到人的这种栖息环境。但对于野猪来说呢，野猪本身是属于一种杂食性动物，就是它也吃肉也吃素。而随着它的种群数量的这种增加呢，它在山里能找到的食物就有限了。那这种时候其实人工种植的农田就成了它们能最快获得充足食物的一个来源。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和我们的农民形成一种冲突。 嗯，对。很多人也很担心啊，在这个人的活动场所这个村庄啊见到了野猪，那这野猪对人的危害会很大吗？它会主动攻击人吗？ 其实野猪总体来说，因为其实这种攻击性也和它的种群数量增加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总体来说，野猪不属于就是那种，其实包括老虎在内啊，就是除了个别个体有明显攻击性，大部分个体其实对，就是比如说进入人类城镇还是会有抵触心理的，他们也很少会主动攻击人。 嗯， 但是就即使说概率低的话，那只要个体数量增多了，就会有一些可能脾气比较旺盛的个体。会为了争夺食物，或者说比如说他来啃农田了，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农民和他之间产生冲突，以及比如说他想从你手里抢吃的啊，包括我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到城镇里也偶尔有野猪进入，那这种时候他要抢人手里的吃的，人要护自己的财产，就和他产生的这种冲突，那往往这种冲突一旦爆发，那受伤的基本上都是人，属于力量比较大，然后又是这种横冲莽撞的这种生物， 就还是很危险的啊。 对对对，还是很危险的。 嗯， 那想问一下李站长， 那不知道在北京，在您的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野猪，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在前五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这五年来说呢，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的北京的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呢，还有生物多样性呢越来越完善，很多的物种呢又出现在我们的身边。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北京来说啊，咱们保护站黑豹野保站呢，在北京的西南、正西、西北和正北方向。那么在山上呢，会架设了很多的红外线监测相机。那么从这个红外线监测相机里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野猪的数量呢，确实比以前多了很多。还会有很多的小猪的这个出现的，最多的时候是20多头小猪，然后几只大猪带着浩浩荡荡的这样走了过去，然后被那个红外线相机监测到了。那么对村民来说呢，有很多的困扰。那么我们不能说是野猪到村庄里来祸害庄稼，然后呢我们就把野猪打死。那么从于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样也是不对的。那么只不过是生物多样性指标呢，它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指示物种它没有了啊，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华北豹还有狼。那么这两个物种呢，一旦出现呢，就会很容易控制到这个北京地区、华北地区的这些野生动物，比如说狍子呀、斑羚啊、野猪啊，这些数量呢就会减弱一些。那么全国来说呢，也非常的明显，不光是在北京、河北啊、天津啊、陕西呀、包括还有东北啊，包括长江以南的很多的地区省份呢，野猪已经成灾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来说呢，它就是说它的最高的这个本地区的这个最高的捕食者啊，等于相对来说没有了，所以它的缓慢的这个上升的速度啊，它也比较慢，所以呢，野猪呢就会大量的这样的泛滥。所以按北京来说呢，北京呢来说的分布呢，它是有华北豹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已经在北京和河北的最近的我们黑豹野保站呢，其中有一个站就叫野猪沟站。那么这个黑豹野猪沟站呢，就针对这个人和野生动物啊这些冲突来建设的。那么它位于这个北京的西南方向啊，在这个门头沟和房山还有这个河北的涿鹿交界处啊，在这个村庄呢叫菜树安村。那么在菜树安村的这里呢，我们已经开始在这里头用科学的方法驱离野猪，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给它打死。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当地老乡呢，见到我们以后就是非常的抱怨，那说这个野猪祸害我们家玉米，祸害我们家土豆，祸害我们家这些农作物，那么谁来去补偿？那么你们北京来说呢，翻过山就是你们北京的这个灵山啊，门头沟方向了。房山方向了，那么那边会有一些这样的补偿的。那么在我们这边呢，补偿呢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所以呢，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方案呢，就是即使他没有补偿，有的地方呢他没有这笔财政的时候呢，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一下。所以呢，我们当时制定了四套方案。那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用这个光盘竖挂的方法，谁到保护站，到我们保护站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就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找我们玩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来的客人一定要带光盘过来，就是废旧的光盘。那么我们通过第一套方案呢，就是让朋友们带着废旧的光盘过来，弄一根绳子，然后挂在这个野猪经常出没的咱们家的这个田间地头上，认为这个光盘的竖挂的方法，然后挂在这个地里上，到处都是，非常的阳光一出现啊，它有很多这样的光柱晃来晃去的，那么拴一根绳儿吊住垂入光盘，放在树枝上，它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么是从这个视觉啊刺激到野猪，告诉它这个区域内是有很多的人为干扰的，就说你不要再进村庄吃我的这些庄稼。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找到这个狼的嚎叫的声音，在我们的附近的这个山头上啊，有几个这样的坐标点，通过这个同时播放这个狼的驱离的这个嚎叫的声音，来扩散，来告诉野猪这个地方呢是有北京的或河北经济交界处的有狼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狼的嚎叫呢，来从这个听觉上来刺激到它，告诉它这个地方不要轻易进入，这个地方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狼的出没。那么这是听觉，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动物园啊或者野生动物园啊养动物的时候，会有这些华北豹啊这个粪便，然后我们让朋友们给搓一搓这华北豹的粪便啊，不管是哪个动物园吧，然后给我们快递一些，然后我们放在这个瓶瓶罐罐里啊，这个发酵一下，它的味道就更加的难闻，然后通过这个发酵的这些豹粪呢放在这个田间地头上， 然后呢，从这个嗅觉啊，刺激到这个野猪啊，这个地方呢是有华北豹的领地啊，不要轻易到我们这个区域内来。华北豹的一个粪便为什么应用华北豹呢？北京为什么不用虎啊？你看我有养虎的朋友也很多，说你为什么不用虎呢？因为北京来说啊，它没有虎的这个出现的，所以呢，你要放了虎的这个粪呢，野猪可能不知所措。啊，可能是有一种本能，可能也会逃脱，但是呢，它没有这个豹的这个味道啊，啊，更加接近于原当地的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选择是当地的物种最高的这个顶尖捕食者的这个粪便，啊，然后放在这些田间地头上，然后最后一招呢，通过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这边的，像我们课程中也学到了，就是我们会用这个薄荷的味道。野猪呢，它相对来说呢，它比较讨厌的就是薄荷的味道。如果这个地方呢要有一颗野生薄荷，或者是有一颗薄荷，哎，它就会绕开这个区域内行走。 嗯， 哎，后来我们听到了，哎，这个消息呢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用，然后我们就开始买各种的关于薄荷的，这个用品，比如说我们用的肥皂，啊，我们用的这就是野生薄荷和家养的这些薄荷，然后栽到这个移植到的这个田间地头上，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作用。那么后来就发现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内呢，哎，基本上野猪从原来就是十天能下来九天，然后现在到现在呢十天能下来一天，那么呢。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个我们黑豹野保站的这叫野猪沟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野猪对于这个华北豹还有对于这个狼群来说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我们不能说去给它捕杀掉。所以呢，北京来说呢，我们采取的是这种方法。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管它叫生物廊道，就是走廊通道的意思。北京的灵山啊是有豹子的分布的，那么呢，河北的小五台山也是有豹子的分布的，它直线距离呢非常的近，它也就是几十公里。那么几十公里呢，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的事情呢，啊，就是公路、铁路，它有很多地方呢，啊，由于国家发展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所以当时没有考虑到很多的廊道问题，那么现在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现在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很多的隧道，实际那些隧道为什么要挖那些隧道？有两点，第一可能是工期会缩短一些，第二呢可能成本好一点。最主要的隧道上面就是野生动物的通道，我们管它叫生物廊道，就是啊，他们从这个山可以越到那个山，从那个山可以回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慢慢的发展到啊，我们现在感觉到周边的这些啊隧道越来越多，对，对于野生动物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些野生动物呢，他们豹子呢，他们就会交换血缘，他们交换血缘的时候呢，就会路过咱们所在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黑豹野保站的这个野猪沟站的所在位置，所以呢，又保护了野猪，又保护了老乡的这个农作物，所以这是一个一举两得。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去年和前年已经都开始慢慢的推广了。 嗯，也就是说，综合运用了这个视觉、这个听觉还有气味，运用各种方法来驱离这个野猪哈。 对，而且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村庄啊，有很多地方呢是养羊的， 嗯， 所以呢。老乡就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一开始想用这个狼的嚎叫啊，去播放的时候呢，会不会把河北的小五台山呀，或者是河北其他地方的这些狼群给招过来？野猪问题没有解决呢，又会把咱们家这个羊给吃掉， 是， 所以又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补偿，会不会更加的激烈这个矛盾？所以我们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后来捅那个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那边啊，得知了狼的嚎叫的分了很多种，分的什么驱离嚎叫啊、求偶期的嚎叫啊、敌对狼群的嚎叫啊，然后我们就辨别出了这个敌对狼群的这个嚎叫，然后通过这个敌对狼群的这个嚎叫声音呢，然后给它录下来以后放在我们的那扩音器里的，然后通过这个来驱离它， 等于学会了狼的语言哈，才把这个狼 的 叫声运用出来啊。 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其实有些事情没必要去花钱来做这个事情。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全国多地野猪泛滥成灾，人与野猪应该如何和谐相处？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一位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另一位是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清华附中生物教师高奇，再次欢迎二位。那么刚才李站长介绍了他们在这个野猪沟保护站运用了声音、光线、气味等等很多种手段来驱赶野猪啊，保护庄稼和这个当地村民的人身安全不受野猪的侵扰。其实为了保护庄稼，我们看到全国很多地方也都在想方设法，比如说云南西双版纳在这个农田设置电围栏， 四川的广元市洛邑沟村呢，也尝试支灯笼、放摇滚乐等这样一些方式来驱赶野猪。那么，四川巴中市通江县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捕杀750只野猪，但是由于这个人员的专业性和枪支数量的限制啊，任务很艰巨，很难完成。那想请教一下高奇老师，要想解决这个野猪泛滥的问题，它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 我觉得防止这件事儿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只能说降低。那其实包括中国在内啊，很多国家其实都会采用一些国家层面的这种政策去限制某些野生动物的数量啊，比如可能说澳大利亚的袋鼠，我们可能都知道啊，那澳大利亚当地的这个最有名的动物之一，但实际上袋鼠也是种群数量非常的大，所以每年澳大利亚也会放出指标，他们有这种政府相关的持有猎人执照的猎人可以每年按照国家颁布的数量来进行猎杀。那今年其实中国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在某些省内也已经开展了捕杀令，但这种捕杀和我们说鼓励每个人去捕杀野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比如说啊，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动物保护范围也很大啊，这和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要领还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是一个比较广泛性的保护，我们要明确本身我们和生态环境之间就是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所以随便破坏自然肯定是不对的。那第二点呢，比如就像对于麻雀这种东西来说啊，我们可能都知道麻雀数量还是很大的，但实际上自然界有很多鸟类长得和麻雀很像，比如一些柳莺长得就很像麻雀。所以其实在如果我们不限制这种保护这些动物的时候，第一个麻雀可能数量会骤减，第二个可能有些人因为捕杀麻雀而导致其他长得像麻雀而数量比较少的鸟类可能就这么灭绝了，就实际有很多方面的考量。还有第二点呢，比如捕杀野猪啊，野猪其实是可以吃的啊，确实就是在某些山村里野猪依然是当地的一些这个餐桌上的美食，但是本质上讲真是野生的野猪是不推荐人吃的啊。一方面首先就是捕捉野猪就有风险，第二个捕捉野猪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第三点就是不明来路的这些野生动物体内确实可能会带有会导致人生病的一些病菌啊、病毒一类的，就是风险还是大于收益的。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野猪啊，它也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是这个三有保护动物之一是吗？ 对对对，三有保护动物之一。 那如果说这个个人去捕杀野猪，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处罚呢？或者是违反什么样的法规呢？ 对，其实最近就有一个新闻就报道到了，关于就是南阳一对这个农民夫妻啊，就因为有野猪来毁坏他们的庄稼，然后他们一共猎杀了8头野猪啊，为此其实也给他们做出了这种刑法上的判决，给予的是这种就是，好像是1年半，然后缓刑一年半，就是相当于是我判刑了，但是不执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本身我们去捕杀野生动物的这种个人行为，还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 对，一个是自身有风险，二一个它也是违法的行为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种种群的控制一定是国家层面的，而且一定是国家认可的某些比如机构或者某些这些就是专门来捕杀野猪的人才有权利啊根据国家规定的数量去捕杀，所以我们只能说用这种方式去降低野猪的数量，从而减少野猪和人类之间的冲突。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呢，它是有当地的一些这个组织小的这种猎捕队去捕杀野猪，但是好像作用比较的微弱，那是不是威胁已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更加专业的队伍去进行这样的野猪的捕杀，这样的队伍应该去怎么样组建，应该由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安排呢？ 这就属于个人观点了，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国家层面的决策了，但我觉得如果真是到了批量捕杀的话，可能动用部队的可能更大，因为毕竟其实野猪还是属于会集群行动的一种野生动物，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猎杀野猪本身给自己带来的这种生命风险也挺大，所以有组织的进行这种枪杀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方法。那当然我认为就是比如说如果国家真的有了，就是每年我们是以一定数量来 猎杀野猪的话，那这些野猪是可以变成我们的经济用品的。 嗯 啊，比如可以食用啊，比如包括它们的皮毛可以就是做一些皮毛制品啊，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何衡量就是国家层面的行为和个人层面的行为啊，就是因为一旦这个东西产生利益了，就会有一些人就会在想，对吧，我不惜违法来去干这些事儿，然后最后我告诉大家我这个是国家做的，对吧，那所以就产生了新的违法行为了。 您刚才提到这个猎捕到的野猪啊，可以做成一些这个工艺品，包括这个可能这个肉也可以有一定的用途。那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在问啊，是这个野猪抓到之后还能够驯化成家猪吗？能够进行这样一种驯化的过程吗？ 其实家猪的驯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就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可能三五年可以完成的一项工作啊。本身家猪的驯化是一个百年这么一个历程吧，可以理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中国本土的这个家猪啊已经几乎灭绝了，就是我们现在食用的这个家猪啊全是欧美那个体系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啊，因为这个猪种本身产肉量更高，然后就是成长速度也快，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本来养中国的家猪的这些行业收入相对于养这些欧美系家猪的这些人要低，所以慢慢的我们现在中国本土的家猪已经几乎见不到了啊。所以包括其实我们在驯养野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而最后出来以后可能还并不一定能为去饲养野猪的人提供这个经济价值， 嗯 啊，可能最后还得不偿失也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包括想把它训练成宠物也不太现实，是吧？ 啊，这个就更难了，对吧？我觉得可能说在家里，尤其在城市里啊，养一个体型巨大的野猪还是挺吓人的。 那想问一下李站长， 听得出来您对于这个野猪的一些驱离，对他们的习性也是非常了解的。 嗯， 那比如说普通游客啊，在这个村子里或者在这个山间遇到了野猪的话，会不会比较危险呢？ 就是对于驯护员来说吧，我们经常的口头禅叫一猪二熊三虎。 嗯， 就是说那个野猪这个物种呢，就是他认为你对他有危险，然后他就会主动进攻，所以他的獠牙呀，还有他的块头啊，啊，他都比较大。而且来说呢，他跟家猪的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他的头大，他头大了就相当于坦克一样，他有很多的盔甲一样，所以他就会撞来撞去，而且还会往上挑。他这一挑呢，就是他的两边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獠牙，所以呢，经常会有这个村民呀，或者是这个驯护工作人员呢，会有这种全国各地都会有这样的矛盾出现。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野猪它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物种，就是说它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庄里呢，它会找这个时间啊，就是黄昏或者是清晨，它这个人少的时间呢，它进来以后呢，到我们的村庄里头啊，就是因为保护站和村庄是挨着的啊，都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个野猪呢，它就会用它的这个身体啊蹭一下这个玉米它一沉。它一晃的时候，它一沉，等于这一片它就像坦克一样，叫着它的家族就把一块全都给吃掉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物种。所以我们看到野猪呢，也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远离它啊，不要跟它目光对视，迅速的用余光看到它以后，然后就是慢慢的离开就可以了啊，不要跑，不要背对着任何的野生动物。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包括一些廊道的这个修建完善，包括北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逐渐的完善，北京的生态环境也在逐渐好转啊。那比如说除了野猪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比如说以前很少看到的这个野生动物，现在在北京也能够看到了，就是这两年北京的野生动物的状况相比以前有哪些主要的变化呢？ 嗯，哎呀，说这个都是我们的骄傲啊。 是， 作为一个驯护员来说呢，在北京做这个驯护员呢，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事情。在以前的时候，因为我们保护站是2000年创建的，在2000年之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所在的区域呢，像拒马河，房山的拒马河是我们保护站所在的区域。那么房山拒马河当时只有两三只左右的一个野生的黑冠，两三只的野生黑冠，国家一级，全球也就3000只左右。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发现呢，哎，它这个地方在北京这么近的这个城市附近啊，就会有国家一级的，这个物种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此地建立了一个站、两个站、三个站，一直到4个站，啊，延续下去都是为了针对于野生黑冠的保护。那么一开始3到5只，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啊，现在已经黑冠的最多数字在拒马河已经是70多只了。那么70多只黑冠呢，那就是相当于3000分之70啊，每一只都是国宝，每一只都非常的来之不易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70多只黑冠呢，现在呢又开始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呢，他们又开始求偶啊，又开始有新的黑冠来啊，还有迁徙走的黑冠，他们也在交换群员，他们慢慢慢慢的扩散到了我们旁边的河，叫大石河，我们也监测到了有一个窝。那么现在呢，在房山地区，我们一共有12个窝，就是黑冠的巢穴。那么12个窝呢，有5个窝都在这个用，所以呢，每年都会孵化很多的黑冠宝宝，就是我们所监测的这些区域内。那么现在呢，全北京市的野生黑冠呢，已经达到了100只左右。那么大部分的黑冠呢，都来自于房山拒马河。也就是我们保护站所在的这个，我们管它叫黑冠摇篮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黑冠呢，有些有时候问啊，是过路的黑冠还是咱们北京的黑冠啊，有时候经常这么说。所以对于巡护员来说，我们看到这种感觉呢，是非常的骄傲。第一呢，我们能近距离的观察它，而且呢，它在保护站的上方也建了它的新家。那么下方就是保护站，有时候到保护站的附近呢去要一些这样的食物，所以我们也看到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人和动物之间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老乡呢，原来都是打轰啊，现在呢就是原来我们这儿有很多的养鱼场，原来都是黑冠一过来吃饭来着，都是打轰放鞭炮，非常讨厌。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生物方法来治理，因为那个养鱼场的那个水池子呀太浅了。那黑冠它属于大型涉禽，所以它腿长、脖子长、嘴也长，所以它到河里呢来说呢，它一会儿它能吃饱，所以对老乡来说呢特别讨厌，所以呢它就用鞭炮轰呢。所以我们就通过也是科学方法，然后让那老乡很简单，就加4块砖、加5块砖，然后把水位提升了以后，到于它大腿根部，它就也就不爱下去了。所以呢，就很简单的事情，哎，帮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说呢，这些老乡看到黑冠，哎呀，就即使到他们家吃饭了，我们也感觉到。对这个他有时候经常说，哎，吃就吃吧，这也吃不了多少钱，现在都富裕了。 是是是，对，您说的这点很重要啊，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相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共生啊。那除了这些老乡之外，可能也有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在城市里长期生活，他可能也想去观赏一下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更加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些是可能会容易被人吓走的，有些是对人可能是有一些威胁的，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实际上呢，我们在野外呢监测野生动物来说呢，就是包括咱们听众啊，还有观众，咱们看到野生动物呢，首先呢，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我们保护站大批量的工作人员都在各大水库、官厅水库啊、密云水库正在监测这个万余只的候鸟。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这是观鸟的最好的时间，我们可以到达野外去观鸟。我们首先不要穿红、黄、蓝颜色的衣服，这些衣服呢，对于鸟群来说呢，这个色块来说比较大，所以呢，它便于移动的时候呢，便于鸟群呢很容易惊吓。所以呢，我们要穿卡其色的、绿色的，或者是这个深黑色的啊，这样的接近大地颜色的衣服啊，去接近这个野生动物，都可以去很好的观看。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近两年观鸟啊、拍鸟啊，还有这个观看野生动物的也比较时髦。有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很多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区域内来看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就是凡是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呢，一定要野生动物放松，这样它只要放松，你才能够看够，它只要放松，你才能够拍好。所以呢，如果以前那种不文明拍摄，你看2005年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看到大天鹅以后扔土磕了啊，抡大衣让天鹅起飞，那么那一下呢，它只能拍一个镜头。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好像好多人都很非常的文明的观鸟，我们也号召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文明的观鸟。好多人就拿着小帐篷在那一待一天，然后装备都非常精良，在那拍鸟啊，拍这些野生动物。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只要动物啊放松，足够的放松啊，我们就可以观看它更自然的一个这个状态。如果野生动物对你产生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动物可能要咬我，可能要袭击我，我们要怎么做？第一，我们不要这个目光对视，把自己站立站直啊，变成毛巾的巾字。怎么变呢？就是这个胳膊打开，不是个大字吗？然后把那胳膊折下来，这胳膊肘那块哎，折下来，哎，变成一个毛巾的巾字，站立，用余光看着它，然后倒退着离开，啊，不要背对它。然后第二，它走过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它只要一窜过来，是人的本能会逃跑的。那么在逃跑，我们怎么去跑？我们在逃跑的时候，我们身上有背的大包， 我们把大包自然落地，一边跑一边自然把包摘下来，就松手，松手直接让它啪在地上就 OK 了，不要抛，不要扔，扔呢可能它接你太近的时候呢，它可能就越过了，它可能就会进行撕咬你，扯拽你。那么呢，你把它自然落地呢，它认为这个包是你的这个幼崽，所以进行扯拽和撕咬这个包，所以你就逃脱了。这是如果还不好使它就是来咬你的了就是要扑过来了。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巡护员身上就是为什么都有一个哨，这个哨呢不是像大家伙从网上买那个什么熊哨狼哨，很贵，好几百块钱，或者最便宜的好像六七十块钱那种在关键时刻你是吹不响的，那种紧张的环境下你是吹不响的。所以呢，我们要买那个足球场上小朋友们玩的那里头带球的那种哨，铁哨或者塑料哨，15块钱还是10块钱，就那个哨使劲吹一下，通过那个哨的声音，因为很多的野生动物它在自然界中它是没有听到过这些声音的，那么这一愣的时候呢，它就把捕食你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基本上都可以这样。如果还不行，我们身上有比如说雨伞呀，身边的那个登山杖啊，做一个第一支点，就是它过来的时候有一个第一接触点。很多的野生动物，你比如说狼啊、熊啊、豹啊这些物种来说呢，它都是试探性的它先过来以后呢，扒拉你一下，可能就扒拉你的棍儿。一看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恐吓它或者惊吓它的时候，这种事情都不要做。惊扰它，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办错事儿。它办错事儿，那就可能对咱们自己可能就会有人身的这个危险了。所以呢，我们要冷静，也要告诉它冷静，因为它也听不懂咱们的话。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第一支点，通过第一支点来告诉它，你远离我，远离我，然后慢慢的倒退，就会有可能逃脱。通过这以上四点，我们都可以慢慢的离开野生动物的视线逃离，因为我们也没必要给它打死。有很多事情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不友好的事情，我们要制止他们，打110举报现在都是很好的。 是，通过您的介绍，这个我们和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既要保持好一定距离，也要保护好自己有很多这个诀窍，您刚才提到的都要牢牢记住那么最后呢，还是想请高奇老师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无论是野猪还是说其他的野生动物，当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和人的领地出现了这种矛盾，出现冲突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彻底的解决这种问题，让人和野生动物能够和谐相处呢？ 那正好到最后我们也可以稍微升华一下这个点吧。就其实我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点，然后这才是我们真正和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实际上野猪扩展到现在这个层面，环境变好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更重要的一个关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天敌已经几乎没有了。那人类破坏环境其实是一个长达千年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可能近些年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环境问题一段极端的气候问题等等，就我们也比较公认，就是这是一种长期人类破坏自然而导致的这种结果。那包括现在可能我们也在尝试着去就是保护野生的虎，就是保护虎东北虎对吧，然后再把它们放归到自然环境当中，那他们的介入一定会减少野猪的数量，但是其实可能在某些生态系统当中东北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现在把它放回去到它能和野猪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制约关系，这可能又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能稳定的事情。很多事情真的，如果是我们现在还在想着我们要用一种飞快的方法，我们要用这种大量捕杀野猪的方法再去削减野猪的数量，可能我们对环境破坏就比以前还要严重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真的就是在维持一定平衡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包括今年这个有一个云南大象迁徙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吧。 对， 就我们通过国家的行为我们是绝对是可以看出这个方向的，就是即使它往城镇去了，我们花很多的钱我们也要保护它，诱导它去远离人的地方，而不能说哎呀它已经接近城市了我们要迅速枪杀掉这些象，那我认为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已经到现在不复存在，更远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想着我尽快把这事解决了， 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对对对， 可能我们要更加完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包括生物多样化的问题 对，其实而且就是这件事做好了，可能不仅仅是解决一个野猪的问题因为可能